各位好，欢迎收睇学人沙龙。今集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世博竞逐新世界嘅。咁啊，听到世博你就知啦。上个礼拜咧，我哋意犹未尽，咁今个礼拜咧都要继续讲呢个相关嘅话题。因为呢件事咧，其实系延伸得好长。上个星期其实都大家同大家讲过咧，即系其实以沟通为目标嘅话咧，所有嘅博览会咧目标咧都系希望透过战争以外嘅方法去解决问题。通过展示我自己国家嘅实力啦。又或者大家一起嚟睇嘅时候签署各种嘅协定啦、协议啦，嚟达到更加好嘅沟通目的。咁而我哋话喺理性时代，即係话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呢段漫长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系维持住一个咁样嘅面貌去运作嘅。咁除咗一啲公开嘅协定之外，仲有啲秘密嘅协议啦、一啲秘密嘅条约啦、咁啲几国嘅联盟啊之类嘅嘢呢，结果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咁呢个其实代表住呢个沟通呢慢慢是失衡，同埋面对住一个再重建的一个问题。第二样嘢呢，就是话我哋上个星期其实主要讲好多呢有关即係欧洲方面、欧洲中心或者欧美为本的一个发展。咁冇办法，当时一个已发展国家或者先进国家佢哋嘅发展系好高速度，系值得去讲。咁但係佢哋都冇处理到一个东亚嘅问题，例如中国啦，又例如日本啦，面对住现代化嘅道路嘅时候点样。点解呢？就是因为现代化呢喺人类进程之下咧，好遗憾，历史咧只有一次，时间嘅流动只有一次，只有先发展嘅国家同埋仲继续努力嘅后来者嘅关系。咁上个礼拜就讲到东方主义啦，即系话西方谂咗假设咗你东方系点啦。咁我哋面对住一个西方嘅论述之下嘅东方，或者我自己，咁我跟唔跟佢咧？我跟佢又可能会俾人话你做乜跟西方嘅说法嚟讲嘢？咁你唔跟佢又话但系我为咗唔跟佢而去扭曲自己嘅价值或者自己嘅特色。又是一个问题。咁所以跟又死唔跟又死呢，可能就係后来者面对住现代化啦，面对住被殖民啦，呢个嘅时候点去处理嘅一个关键。咁啊，抱歉啦，我讲得比较长啲。咁啊，而家先介绍我哋几个啊。咁啊，除咗我之外呢，仲有阿 Stan 啦、Carmen 同埋阿嘉齐，咁我哋继续去讲呢一个话题啊。咁啊，开场白比较长啊 ，Carmen 咯。 係啊，嗱，如果我哋呢即係延续返我哋上个星期嘅讨论呢，我哋讲十九世纪嘅博览会嘅时候呢，我哋讲过第一样嘢呢，就係佢嗰个形式。佢个形式呢，就係话我展示即係唔同地方个最新嘅产品啦。第二呢，就係话嗰个展馆里面除咗有呢啲新产品之外呢，就係包揽各国自己特色嘅嘢。呢个就係博览会一直以嚟到而家嗰个形式。上个礼拜第二样我哋提过嘅一样嘢呢，就係话所谓嘅即係中国嘅馆呢，其实就冇邀请到中国去真係参与嘅，而係呢即係可能拼凑喺其他地方呢搜罗佢哋觉得中国系一个点样嘅一个产品嘅一个国家嘅。咁所以呢，中国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呢，就諗啊，不如我哋自己都搞博览会，咁借鉴住即係呢啲世博喺啲欧洲国家。咁喺1910年呢，喺南京呢，中国就搞咗第一次嘅一啲嘅呢啲咁样嘅展览会，咁就叫做南洋劝业会嘅。咁呢个展览会呢，就好似世博嗰个形式，就係我哋有新产品，各类型嘅新产品嘅介绍啦，同时呢亦都汇集各省嘅特色，每个省呢都有自己嘅产品或者自己嘅即係风土嘅嘢呢喺嗰度展出。咁、那个形式呢就好似真係一个世博咁，不过呢就係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展览会了。 哇，咁精彩！其实呢个南洋劝业会呢个时段呢，是在一个好我哋而家后世睇好紧张，当时人可能唔系好肯定啦。咁就係满清就快灭亡了咁样，係咪？因为咁当然当时 咁讲就穿越㗎啦， 係咪？穿越咗。咁因为1910年。咁啊，即係仲係宣统年间啦，咁啊溥仪做皇帝，咁过冇几耐一年之后呢，辛亥革命爆发，然后1912年咁民国已经成立，咁係一个咁样嘅风起云涌嘅时代。咁但係全世界嚟睇唔单止係咁添，1914年就世界大战爆发啦。咁而头先阿卓然讲到啦，可能係国际嘅沟通原本係我哋讲世界博览会啦，或者可能好多国际组织嘅期待嚟。咁但係呢，我哋见到一次大战嘅爆发，就正正係呢啲咁嘅沟通呢，佢唔能够有效地解决争端嘅结果。咁 好多國家佢哋就係啲秘密外交啦。咁其實有好多歷史學家，尤其是係喺法國嘅同埋喺意大利等等地方嘅歷史學家咧，佢哋睇翻一次大戰爆發啦，咁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國與國之間其實有啲秘密協議咧，嗰啲秘密協議係真係秘密嘅，咁係其他人唔知嘅。即係譬如德國同奧地利佢哋有協議秘密嘅，咁法國唔知原來啊，原來佢哋會喺一男子咁同你打嘅，咁而德國又唔知，可能俄羅斯同埋法國有一啲秘密嘅協議，咁啲秘密協議之間咧，其實係在影響到我哋見到當事人咧，佢哋打仗嘅決定，或者係佢哋可能破壞和平嘅決定咧，係唔係喺一個全明瞭嘅情況？我哋今日睇話兩個聯盟企埋一齊，隨時準備作戰啦。咁但係當事人唔知嘅，咁甚至乎有啲歷史學嘅前輩咧，佢哋會話咧，如果英國人咧好早就話俾德國聽，佢哋會企喺法國嗰邊，咁可能德國人要去同法國作戰，同俄羅斯打仗啦。喺一次大戰之前咧，佢哋會諗清楚，唔打都唔定。咁啊，但係就係因為呢啲咁秘密嘅情況，咁啊種種嘅原因就令到嗰啲溝通唔係好成功啦。咁但係中國今次嚇南洋勸業會咧，確係我相信都係帶嚟到一定嘅成就喎。 但你嘉齊，你講到南洋勸業會咁1910咁但係究竟嗰陣時嘅中國啦，或者其他嘅亞洲國家咧，即係引入呢一種咁樣嘅博覽會呢一種咁嘅活動，其實個背景係乜先？我所知嘅就係中國呢一個1910之前，其實咧喺我哋嘅鄰國咧，日本咧，其實都已經一早已經有做過呢一啲咁嘅博覽會，咁其實係咪以博覽會嚟到作為一種展示國力嚇，或者去做作為所謂嘅交翻一個成績表出嚟咧？即係佢哋亞洲國家嘅自強運動啊或者維新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 係啊，即係我哋睇南洋協會咧，我自己文學角度有趣就係咧。有一位仁兄咧有參與，就係魯迅咧係有參與。咁當時咧佢係以即係佢喺日本讀完書翻嚟啦，佢一個中學教師加埋啲咁嘅即係裏邊啲實驗室嘅呢個管理員嘅身份咧，就帶學生去參加，帶啲中學 交流團喎、 啊。交流團真係帶咁，原來去足7日嘅。咁啊喺南洋協會度喺度遊蕩去玩啊，即係咁樣。咁然後佢留下一個深刻印象，即係佢覺得啲現代化啊、新嘅東西啊，真係好吸引。咁但係咧，佢啲學生或者當時留低嗰啲嘅人嘅寫嘅啲文章都係用啲骈文寫，即係唔用啲即係古文去寫，骈文仲要係骈文去寫，同埋啲詩咧都係寫咧，佢可以揾到咧自己鄉下嘅土特產，即係你諗，即係我哋又講話佢唔同省市咪都有即係派隊去個管嘅，佢就係去翻自己鄉下睇，哎呀，我見到我鄉下啲食物好開心，即係呢個好特別，因為我從來喺其他博物館冇睇過，博覽館冇睇過，就係中國。佢搞嘅時候，大家係因為佢係唔同跨省好遙遠，所以啲人去讀書之後咧，佢就去翻自己睇翻懷鄉嘅用途。咁同埋當時咧，又係一座塔，嗰座塔有個電梯，咁就嗰個電梯咧係一個好當時係好新穎嘅東西。咁所以第一次搭電梯可以上咗10多層樓咁高咧，就好震撼。當時亦都睇到啲高處。有座塔咁去睇到啲高處嘅地方，咁呢個都係當時南洋協會留低嘅一啲嘅記錄，咁都係啱嘅，都係現代化嘅一個產物啦。 係啊，即係其實南洋勸業會就開啟咗即係喺中國搞博覽會呢個傳統啦。之後其實都仲有博覽會搞過嘅，譬如喺西湖咧都有個西湖博覽會啊，喺杭州啊。咁呢啲咁樣即係招聚各省市去即係擺出自己嘅產物啦，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咧都唔係淨係產品呢樣嘢啊，擺出自己嘅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所以其實咧喺中國喺嗰段時間咧，都開始咧去搞一啲嘅運動會，就係全國嘅精英，咁啊最初可能係全國嘅青年去參加嘅。 即係搞運動會添， 係啊係啊。 唔係個勸業會精彩嘅地方咧，其實就係佢唔係淨係叫啲人嚟去擺展板啊，擺呢啲咁嘅攤檔喺度，而係仲有個運動會喺度嘛。背後就係希望可能全國嘅人嘅健康可以得到好大嘅提升。咁我即係可能打一個岔啦。其實當時有幾個喺中國發生緊嘅一啲大環境，其中個大環境係咩咧？就係好多地方其實西南嘅地方尤其仲係種緊鴉片。 嗯 咁啊，即係當時國人吸食呢啲咁嘅毒品嘅情況都幾多。咁所以提倡健康，提倡一個可能更加好嘅生活咧，對於國家嘅存亡啊都係好重要。咁另外就係喺清朝嘅最高層啦，其實佢係進行緊一大堆嘅改革，皇族嘅內閣就喺當時即係推展啦。咁而譬如我比較熟悉啲嘅海軍嗰啲發展啦，咁佢哋係大規模咁樣喺全世界購買戰艦啊，特別係同美國買。咁美國嗰陣時好願意啊，即係連工包料包埋訓練咁樣買戰艦俾你。咁如果清朝唔係喺過咗一年之後就滅亡咧，咁有機會可以見到佢哋嗰啲計劃嘅落實，咁係會大大地去加強中國當時嘅國防啦，或者可能喺各種科技上面嘅一啲走向都唔定。咁但係即係辛亥革命嘅出現就即係讓清朝好多原有嘅計劃即係打斷咗。咁當然佢帶嚟嘅好處，帶嚟可能係民主嘅發展，帶嚟整體中國嗰、那個即係擺脱嗰啲滿洲人嘅壓制啦，咁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從嗰個產業發展嘅角度嚟講咧，咁喺呢個好關鍵嘅時候咧，呢種嘅展示啦，咁啊同埋背後可能帶嚟一啲工業發展嘅含義咧，我哋都唔可以忽略。 係，我諗嗰個演變好複雜嘅，我哋可能有獨立開幾集去講都還可以。但係翻翻去南洋勸業會咧，呢件事嘅本身咧，就正正代表住晚清嘅努力咧，其實係有嘗試去做。即係其實如果你唔以1911做終點，你以成個演變嚟睇，佢面對咁高速嘅變化，係咪如大家所講好慢咧？客觀嚟講，相對來說，梗係冇人咁快啦。但係喺清政府嚟講，或者佢眼中咧，可能都係一剎那閃過嘅事。佢已經盡佢全速去做嗰個現代化嘅過程，而亦都嘗試喂人哋搞個展覽，我哋就整啦，係咪啊？咦，我哋話人哋有運動會，或者歐美國家話我哋東亞病夫啊，話點解話我哋東亞病夫？就因為中國人係沒有運動的，即係當時其中一個說法就係因為我哋冇做運動啊。即係我哋冇好似佢哋咁無啦啦要舉個鐵啊， 淨係得勞動， 係即係冇運動。喺佢哋心目中，中國人就係唔做運動，淨係翻工啊嘛。即係佢哋好勤力嘅一群人，即係唔做運動嘅，佢哋唔休閒嘅。咁所以你就面對住東亞病夫咁啊。咁我哋要展示下我哋有運動嘅能力嘅。咁所以能夠參與運動嘅，的確得大學生嘅啫。咁即係之後其實都未必可以咁容許。咁所以依個我覺得南洋協會帶動嗰個問題就係牽伸到現代化，既要展示嘅係新嘅科技嘅實力。同一時間又要展示嘅可能是中國人嘅有一個健全嘅體魄嘅一個部分啊。 咪兩點我想補充一下啦，咁第一個就係即係可能講呢、這個現代化嘅過程咧。其實我哋會好多時候從歷史長遠嘅眼光睇呢個洋務運動係失敗嘅。咁但係呢個失敗咧背後因為西方科技嗰個發展喺當時一日千里。第二個就係想可能同大家講多啲。關於健康的關注，咁原來喺中國人當時，因為受世界傳嘅影響咧，就係健康唔係個人問題，係強國嘅問題。 係啊，所以強國強種好緊要嘅。咁啊，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講到咧，即係已開始有所謂強國。強種的問題，而且所謂現代性裏面有兩個部分同一時間出現了。第一個就是你要有所謂工業化的發展和技術的發展，因為呢你現在軍事打不過人哋，你被人哋軍事上欺壓。第二呢就是當時西方有一個講法，就是話呢我比別人優勝，我應該要統治你，我應該殖民你，其中一個原因呢我人種比你優勝。OK， 咁所以咧，當時嘅因為膚色帶嚟嘅人種問題咧，就導致到一樣嘢，佢就會有一個形容詞，就係東亞病夫。佢就認為中國人咧係唔運動嘅，而中國人咧體能上係弱勢嘅，而所以我係應該活該地比你先進，無論係身體上同埋技術上。咁所以對於一啲即係被殖民嘅狀況嘅，或者被直接不平等條約勢下嘅中國嚟講咧，你必須要面對住回應呢兩個所謂現代化嘅回應。如果唔係，你就進入唔到現代，就係你要有自己嘅強健嘅身體體魄，同埋你要喺科學技術上要有進步。咁所以咧，當時譬如舉個例啦，1923年啊，灣啦，咁啊，周作人咧幫呢個婦女雜誌1月1日元旦寫啲咩新年願望啊，新年應該要做啲咩嘅時候咧，好重視兩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對嗰個身體嘅了解同埋身體強健嘅部分。咁第二個咧就係對科學生物。大自然的原理的把握，即是他嘗試就將結合他自己的個人興趣 調和到去正話我所講嘅呢兩個所謂強國強種啦，同埋現代化部分。你諗下啊，中意寫嗰啲咩飲茶啊、食包啊、北京嘅夜茶嘅周作人都要呼應呢個現代性嘅問題。咁你就知道呢個所謂現代化、現代性嘅問題係當時一個極大嘅高壓嘅，對於普通每一個人嚟講，都係一個所謂壓力喺裏邊。 喂，你講得好啦，強國強種呢兩個關注啦。咁首先強國咧，我哋可能而家。先講一啲啊，咁我頭先喺上一節尾度都提到啦，咁其實如果我哋從歷史嘅宏觀嘅角度嚟去講呢個洋務運動咧，就似乎好似啊李鴻章等等嗰啲人喺1860年代開始去進行好多嘅改革，特別係喺海軍啊陸軍上面嗰啲建樹咧，似乎就冇乜用。咁冇乜用就好快去喺甲午戰爭度就俾日本人打敗咗。咁但係我哋呢個好快都有30年。咁呢個30年呢發生啲咩事呢中間。嗱我哋中國人就可能相對日本人早買一啲西方嘅戰艦返嚟。咁我哋買嘅時候亦都唔係買啲差嘅。當時比較先進嘅或者最先進嘅。咁但係起碼係真係同一時間歐洲我哋話第二次工業革命㗎嘛。佢哋嗰個工業發展呢突飛猛進。咁大概尤其是喺軍艦上面呢幾年一個 generation 一代嘅，咁所以中國人買嘅戰艦翻嚟，其實過咗十幾廿年咧，已經係好老舊，係啲舊款嚟。咁而日本人可能遲過中國出發啦，咁啊遲因為見到中國搞海軍，佢哋要跟上嚟，要籌錢又成，哦，原來佢哋賺咗嘅就係嗰個後發嘅優勢，佢時間上面慢一啲，所以買翻嚟嘅戰艦咧，相對都好似係比中國嗰啲快啲啊，口径大啲啊，啲大炮等等，咁但係即係如果由宏觀角度嚟講啦，咁喺甲午戰爭打嘅時候或者打完日本啲戰艦咧，相對其實都係好渣嘅，或者喺西方最先進嗰啲都係仲係一段距離。 喂，加齊你真係又觸及咗中國人嘅痛處啊！真係，尤其是即係嗰陣時清朝嘅中國人啦，即係甲午戰爭呢件事咧。其實嗱，我哋一般就讀書咁就講甲午戰爭啦嚇，1895年啦打完啦咁。其實喺同年嘅時候都有喺同時係發生緊另外一啲同博覽會都有關嘅，就係嗱喺1895年嚇喺日本嘅京都。就第四次嘅內國勸業會啦，咁呢一個1895年呢一個日子，其實當佢開幕嘅時候，啱啱就係即係日本人真係好彩，你可以話好彩啦。當然啦，佢哋叻啦，打贏咗呢一個甲午戰爭，就已經係即係已經大局已定啦。咁佢就開啱啱就開呢一個咁嘅勸業會啦。開咗之後冇幾耐就再簽埋馬關條約。咁同時間咧，其實佢嗰次咁樣嘅勸業會咧，喺京都嗰度咧，其實佢已經喺當時京都有個地方，佢揾咗一笪地就是起返一個嘅平安神宮，就是同時又要再紀念埋呢一個平安經嘅千多年前嘅即係千刀嘅一個紀念嘅活動啦，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嚟講呢，喺嗰陣時喺傳媒嚟講好靚啦，即係成件 事 又打贏啦，又再紀念自己嘅歷史文化啦，跟住就再喺嗰個咁嘅博覽會嗰度就威威啦，咁對佢嚟講真係一件大嘅盛事。咁但係同時呢，係對於中國人嚟講就係痛處啦，就係打輸啦，咁仲要俾嗰個咁嘅對手係耀武揚威啦，喺呢個勸業會裏面。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見到即係鄰國啊咁犀利嚇，越嚟越好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心態就會覺得即係自己好似好弱嘅，咁所以先有呢、這個即係話我哋要強國、 自強啦、 強種呢個概念。而呢個概念咧，亦都唔係即係淨係話即係洋務運動，希望喺國家嗰個層面咧自強起嚟，亦都咧希望人民嗰個層面咧都有嗰個改進嘅。啊，我諗起咧，即係我自己之前做一個研究咧，係民國時期咧，就喺中華嘅即係基督教青年會啊，即係由美國過嚟嘅 YMCA 咧，佢喺上海浦東咧就搞咗一個即係叫勞工新村，就係俾上海嗰啲工人咧去住。咁入住呢個勞工新村，咁當然就比你住喺嗰啲貧民區比較好啦。咁但係咧入住咧，其實佢有一啲嘅條件嘅，就係話你入到嚟咧，你就要跟我哋嘅規矩 咁其中一個規矩咧就係你要做運動 啊， 即係話咧佢好似係即係管理咧，唔單止你真係一個租客或者一個住客，佢直頭咧係想管理，係幫你咧建立一個喺佢哋眼中咧理想嘅生活。而呢個理想生活咧就由嗰、那個即係、就是、你自己個健康開始。我睇過嗰陣時佢哋嘅一啲嘅刊物咧，就即係好似係講話我哋即係已經達到我哋嘅 KPI 咧，就係佢影住嗰啲村民咧，就係個個都係喺展示佢哋一身嘅肌肉，又或者係一啲小朋友喺度做緊運動，上緊體育堂。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即係喺個人民嘅層面咧，佢哋會對於個身體、對於個健康狀況咧，都會係代表住個國家個實力嘅一個狀況嚟嘅。 係啊，同埋我哋話當時其實中國同日本啦，其實努力搞運動會啦，既係真係覺得佢哋西方嗰套係啱嘅，即係話運動係好，因為其實面對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即係中國，你而家睇落去好黑巴變大不道啦，或者係醜化或者咩？但係當時就冇一個好強嘅諗法，覺得吸鴉片就係完全係不能接受，因為好多人都喺屋企都有人係吸鴉片。咁你夜晚都係冇即係食耕完作啊，或者任何嘢冇嘢做，你咪去吸鴉片咯。咁即係瞓喺度，依個咁嘅場景咧，可能喺好多人心目中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休息嘅場景。咁所以做運動就係要管入，你去做運動咁就係取代嗰、那個。如果我整個村俾你，你一班人喺度夜晚吸鴉片啊，或者瞓曬喺牀度，咁對於外國人嚟講就覺得，咦咁就唔係我嘅目標都唔定。咁所以依個都可能係扭轉大家嘅印象嘅一個方式去參加運動會。咁所以無論中國同日本咧，都好努力去嘗試去進入各種嘅依啲嘅運動會嘅會場，包括奧運啦，去嘗試去參加做呢個表演嘅項目啊，努力地去進入嗰個世界。咁所以我翻返去即係依個大嘅嗰個溝通嘅問題就係、是、我。中東亞嘅中國喺日本喺現代化過程入邊，唔係冇嘗試同西方做溝通。我哋都嘗試通過做運動會啦，搞勸業會啦，搞博覽會啦，俾大家睇你我嘅嘢。雖然我嘅嘢可能冇你咁好，我都俾你睇下啦。引入外來嘅東西，我都有做努力啦。譬如仰慕運動啦，我有強國強種啦，做運動啦，參加比賽啦。咁有啲運動會都有啲成績攞翻翻嚟。咁但係係咪咁樣就能夠完成呢？咁但係好明顯就係喺咁嘅過程裏邊，都一直都有啲嘅阻力喺裏邊發生緊。 全世界當時咧有啲潮流咧，我哋都要注意。喺1890到1910年代左右咧，嗰、那個發展係咩呢？首先就係頭先提過嗰、那個鴉片啊，或者係即係咪夜晚咧喺度吸食嗰啲問題。咁就因為喺西方世界都好，特別英國人啦，佢哋嘅爭議好大咧，就係、是、覺得鴉片其實唔係萬惡嘅。啊！佢哋喺即係學理上面覺得唔係萬惡，咁有啲原因，有啲可能覺得即係可以止痛啊，或者可能喺好勞累嘅身體就會得到一啲舒服，咁有咁嘅說法。咁但係唔少咧基督教背景嘅學者啦，佢哋就會認為咧咁樣係唔得嘅，呢樣係萬惡嘅。咁萬惡到一個地步咧，佢哋派咗唔少人咧喺中國境內咧去睇鴉片嘅種植啦，同埋即係鴉片嘅影響。對個人嚟講係點樣？譬如睇啲勞工，佢吸食鴉片，佢嘅身體狀態會係好快嘅時間之內衰落嘅。咁而亦都令到佢家庭嘅財政崩潰。咁佢係有唔少嘅傳教士啦。咁有位好有名嘅女士啦，就叫 Isabella Bird。咁佢就喺長江嗰度咧做咗好多實地嘅研究，去講係影相啦，同埋有好多對於鴉片嘅影響嘅描述。咁呢個在都係刺激緊中國人咧，可能就要去諗禁煙嘅運動。到1900年代咧，中國各地咧，尤其是廣東咧，就開始有啲禁煙運動出現。咁呢個都可能在係中外嘅一啲新嘅學說，或者係可能對於鴉片嘅否定啦。咁而鴉片嘅否定，另一個反面就是身體怎樣可以強壯起上嚟，咁呢個就係即係可能影響到運動會啦，或者係對於嗰個身體嗰個注意。咁另一個世界嘅潮流咧，當時就係喺特別歐洲地方發生嘅咧，就係佢哋會認為咧強種咧係好重要嘅。咁你個種族嘅強大咧就唔係天生咁簡單，咁仲要有啲後天嘅努力。咁而每個種族裏面嘅成員，佢哋後天嘅努力咧都共同構成咗個種族個強大。咁所以我哋個人嘅生活，尤其是健康同埋性生活咧，都係同國家有關。咁呢個對於國家嘅關注嚇，對於你點樣控制自己嘅慾望，咁啊每次可能你同嘅親密都係同你嘅種族嘅強大有關嘅。咁啊，所以你唔可以亂咁有發泄啦，又唔可以亂咁有 唔好嘅男女關係啦，亦都唔好同一啲弱過你嘅人去產生關係啦。咁如果唔係咁樣嘅咩啊？咁樣破壞你嘅國家嘅強大， 依個都係時代精神嚟嘅。即係譬如蔣介石喺30年代嘅時候提出新生活運動啦，其實都係希望通過改變個體嘅生活，去達至一個所謂文化嘅改變，而導致到希望造成一個強國夢。咁我喺整個民國都有呢啲咁嘅追求。 唔係，但係過分強調就係納粹法西斯佢哋之所以出現好重要嘅背景。 是啊，個人生活呢同埋嗰個社會生活甚至國家強盛與否呢有個邊界呢，可能係現代人好多嘅諗法，有關係我自己嘅生活可能糜爛一點同個國家強弱應該冇關係啦。咁當時呢其實唔係咁諗，譬如沃達夫嘅沉淪裏面講啦，個故仔到最後呢，因為佢即係女朋友離開佢啦，失敗咗啦，佢就話呢我弱呢，我失敗所以就失敗呢都係中國弱害嘅。咁所以見到啦，其實嗰個情況係會喺度。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尾啦，提到沃達夫啦，半講笑半認真嘅。咁即係講到當時，其實呢個都係好傑出嘅例子，因為當時係好受中國人嘅歡迎嘅沉淪呢個故仔。其實佢擊中咗嗰個問題，就係個人嘅即係成長嘅煩惱啦，同時間咧面對住一個弱嘅國家。咁所以愛國主義背後同嗰個個人嘅成長啦，被列強嘅壓制啦，要改變個國家嘅心態咧，其實係一致嘅一個諗法。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各方面能夠表現到自己變強變好，改善自己，其實係當時嘅我覺得係心性。即係你諗下新年願望係增強嗰個科學認識同埋對身體強健咧。你諗下而家我過年嘅時候，如果咁樣同你講咧，可能都好奇怪。 世界和平一樣咯， 即係有啲幾特別嘅氣氛啦。 身體健康咯，即係如果阿沃達夫佢係大隻啲嚇，強健啲，佢可能嘅情路又會唔同咧嚇。我哋上一次講到就係話，即係我哋會睇即係國家嘅強大咧，人民各自都有嗰個即係責任啊，你都要各自都係有維持你嘅健康、你嘅體魄，我哋成個國家先強大。其實除咗個各自嗰個本位，即係嗰個本分之外咧，其實你那個強大咧，亦都可以為國增光嘅。就好似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嗰啲奧運會啦嚇，由1896年第一次即係現代奧運會開始咧，即係唔同國家參與呢啲嘅即係世界盛事呢啲活動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部分好重要嘅原因咧，都係要為國增光嚇，為自己榮譽，亦都為國增光。啊，我都做即係對於嗰個現代奧運會咧，都即係專登去搜查咗一樣嘢，就係幾時有女人去參加嚇，女士係咪可以參加呢啲運動會咧？我會見到係即係第一個俾女士參加嘅奧運會咧，就係1900年嚇。咁啊，當時成個運動會咧就大約有即係近乎1000個運動員嚇，900多個嚇，近乎1000就有22個。女性的運動員都會見到即係開始慢慢都會話嗰個強健的體魄不是即係純粹淨係一個很男性的表現，女人都開始要去追求一個健康，追求可以為國增光。 喂，你哋講講下咧，講講運動啊，講奧運咧，哇，又牽涉咗嘉齊，牽涉咗性啦，係嘛？阿卓然又牽涉追女仔啦，嚇，你又牽涉到即係性別嘅問題啦。咁我又諗緊，我好似咧，我好多朋友咧，即係去到一個年紀咧，突然間又好中意去跑步啦。咁會唔會其實佢哋都反映咗佢哋潛意識啊？即係弗洛伊德嗰方面，唔知會唔會都解釋到？不過嗱，再翻返去正經啲嘅，就係、是、譬如你講嘅呢一個女性啊，參加奧運會啊，牽涉到力量啊，或者男女性別啊，又令我諗起1936年啊柏林奧運呢一個咧，呢一次嘅奧運咧好經典嘅，咁德國主辦啦。係咪咁嗰陣時差唔多係即係二戰嚇、啊、開始之前啦，係啦，咁即係國際關係都已經緊張啲嘅啦。咁最重要當然就係德國就係納粹黨已經去係掌權啦，希特拉啦、啊、已經喺度啦。咁嗰陣時咧，我又係講翻啦，中意電影啊嘛，咁又係睇到有一出戲嘅就係即係呢一個嘅叫做奧林匹亞嚇奧林匹亞，其實就係去記錄翻。當時的柏林奧運會整個過程咁呢套戲女導演是去執導嘅嚇，呢、這個Hefenstein嚇萊芬斯坦啊嚇，咁好特別嘅就係佢最出名嘅就係佢好表現 嗰種男性嘅肌肉啊嚇，或者嗰個剛陽性啊，好多人咧就係視呢一套戲為一個納粹嘅宣傳片。其實呢套戲佢個首映就係之後嘅特登都係揀希特拉嘅生日嗰日嚟到首映嘅嚇。之後咁其實我去再睇呢套戲咧，其實就不斷一開始。就係影翻希臘啦，呢一個雅典衛城啊，嗰啲咪石嘅建築啊、石頭啊，跟住咧就變咗去嗰啲石像啦、石嘅人像啦，嗰啲希臘風格嗰啲肌肉啦嚇，跟住咧就再轉咗去真人啦，一噴裸男嘅表現佢嘅肌肉啦。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去睇咧，其實都係潛意識喺借住呢個運動會啊，或者運動咧，其實好多時都係牽涉人對於力量嗰種嘅需求。咁呢個正正就都係切合納粹佢哋想宣傳嘅嚇強大嘅日耳曼民族啊，或者點樣勝過去周圍嘅其他民族啊，強國強種呢一個都係有相關嘅情況。 咁即係柏林當時諗法都係話，即係我嘅亞利安人種係超越別人噶嘛。咁當時當然有最出名結果就係即係黑人攞四個金牌啦，即係當面就喺你面前去度。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就係同香港有少少關係嘅，咁就係一位即係女飛魚嘅楊秀瓊。咁啊當時有參與柏林嘅奧運。咁啊楊秀瓊嘅。古仔嘅考證就係香港，我哋有老友記出個書去寫，一位香港嘅女飛魚。咁佢即係當然喺柏林嗰次就冇有得獎，咁但係其實佢參加咧就好受到大家嘅重視同埋去歡迎。咁但係佢其中即係係代表住即係女仔嘅運動員，咁而且佢依個女仔運動員係香港喺南華會游水，即係起家，即係學游水一路練水起。咁而佢因為依樣嘢咧，就蔣介石就好喜歡佢，咁就話：哇！依個真係代表性啦，女仔健康美麗啊，又係可以上雜誌， 靚嘅，我 又游到水啊，又外國又能夠招呼到，又係都能夠有啲溝通。咁所以咧，蔣介石就錫到佢寶，即係代表咩咧？就係依一種嘅體育嘅明星。強國強種嘅代表啊，其實係能夠成為國家嘅常賓。我哋係要令到呢啲人咧，就大家係即係俾光燈之下，要被話代表住嗱，我哋中國人就做到呢個水平啦咁。咁呢個都係代表住點解體育運動受到重視，都係同呢個所謂即係民族主義啊有關係。 喂，你諗下每個個體其實集結而嚟就構成咗民族嘅整體嘛，咁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唔係講笑，係 literally 咁講嘅。咁而頭先阿 Stan 你講到。那個華恩斯坦呢個女導演咧，佢拍嗰個電影咧，其實就對於影視界咧，其實影響好大。咁亦都對女性主義啦，或者係可能對點樣去理解女性喺個電影世界裏邊嘅角色咧，都好有意義嚇。咁華恩斯坦後嚟有位美國嘅女性主義嘅學者啦，亦都係非常之有名嘅審美學家啦嚇，蘇珊桑塔啦嚇。咁佢就On Women 或者佢裏面 On Women 本書裏面有一個 chapter 係叫做 Fascinating Fascism，就係即係點樣去對法西斯主義嘅迷戀啊咁樣佢就裏面相當之強調咧嗰種對美學嘅追求。對身體嘅嗰種完美嗰種表現啊，咁啊超越咗性別嘅，咁又係一個女性嘅導演，咁但係佢拍嘅主要都係男性嘅身體，咁係一個咁樣嘅角度咧，甚至乎喺二戰之後咧，羅恩斯坦佢雖然同希特拉咁親密，咁但係全世界冇咩人會覺得佢係好似其他同希特拉好親嘅人一樣咁罪惡嘅。咁嘅原因就係嗰個美學嗰個要求或者嗰個影響係蓋過咗喺後世對於納粹嘅討厭。咁但係我最想講嘅就係我哋講身體同埋嗰個政治關係咧，類似中國人嘅齊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原來關你事嘅。咁到一個地步係咩？你講楊秀瓊啊出嚟，咁就係香港或者成個中國咧，喺二十世紀初二零年代左右啦，游水係一個國家存亡嘅一個關鍵。就大家要游水，我哋國家才會強大。咁所以點解港島咁多泳棚喺嗰陣時雨後春筍咁樣出現咧？就因為唔係為咗游水咁簡單，係為咗我哋中華民族嘅復興。 我哋輸咗甲午戰爭，所以游水有多啲，係咪？所以就準備做 游得快好世界。 但係仲有啲運動會都要仲嘅分享，同香港亦都係有啲關係，就係所謂遠東運動會。咁啊，遠東運動會其實係美國 即係鼓動參加，佢話度度都有運動會，不如我哋亞洲又搞翻個啦。咁點解係遠東咧？就包括主要係包括中國、日本同埋菲律賓。咁菲律賓就因為美國即係買咗啦，叫做你話佢殖民地又好，佢其實上 屬地 實際上管理又好啦。咁就揾埋中日就搞。咁當時嘅中東啊嗰啲地方咧，根本上就係大英仲管緊，咁所以根本就不成可以對地討論力加入。咁印度後來都有搞，咁但係都係後來嘅事。咁遠東運動會主要就係、是，所以其實得三個國家係參加嘅啫。咁就啲項目都唔多。咁但係咧，就中國咧就喺裏邊咧，因為其中一個主辦國身份，咁所以喺十屆嘅運動會裏邊咧，都係主力會有參加。咁而裏邊咧，其中譬如有籃球啦、足球啦呢啲嘅運動。咁裏邊嘅足球隊咧不得了啊！遠東運動會將有十屆，有九屆係冠軍，一屆第一屆係亞軍。咁十屆裏面咧，裏面嘅主力咧好多都係香港嘅足球員，即係由香港去。咁所以原因就因為香港足球發展得好早，香港足球有即係、就是、英國啲背景，咁所以好早有啲球會，亦都好早有啲聯賽。咁所以咧參加嘅好多建議咧都係由香港派過去，而且九連霸喎，即係亞運嘅前身，九連霸，咁所以係不得了。咁而仲要講咧，依、這個東亞運動會咧，當時咧籃球咧曾經有個代表隊咧，籃球嘅代表隊攞冠軍，而冠軍成員裏面咧有其中一個人就係孫立人，就係、是、民國嘅時候重要嘅將軍，即係所以佢係打籃球起家，然後因為佢籃球成名，然後就慢慢成為軍事嘅用途，所以的確強國強中係 work 嘅，係咪先？你諗下就代表呢樣。咁東亞運動會遠東運動會，所以遠東運動會完結係咩咧？亦都要講遠東運動會完結咧，就喺三六年嗰屆。咁咧就日本就話：喂，我要加多個國家一齊參加，就係咩咧？就是、偽滿洲國。咁民國就話：有冇搞錯？即係你咁都得？佢話：佢話咁都得。咁然後日本真係夾硬通過咗個章程，就話俾偽滿洲國參加。咁所以中國就退隊，因為我唔同你玩啦，咁我就退。咁退隊之後咧，即時成個運動會解散。咁代表啲咩咧？就係、是、恢用翻我哋呢一段時間嘅課題，就係、是、運動會嚟溝通噶嘛。其實係攞嚟大家去溝通、去運作嘅嘢。你去政治加入呢個偽滿洲國嘅話咧，其實就令到溝通咧就不能運作落去。咁所以其實同呼應翻你講柏林嗰個問題一樣，你當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嘅話，溝通可以失衡，連運動會呢啲咁嘅場合咧，慢慢就會變成一個衝突越嚟越大嘅場所，最尾就玩唔到落去。 一方面卓然你嘅就帶到去日本呢一個議題啦，另一方面咧，我頭先講開嚇嘅玩肌肉啊嗰啲，我個腦而家仲係嗰啲裸男嘅肌肉。咁咧，我又令我諗翻起啦，再帶遠少少啦，嗱，去到日本戰後三島由紀夫，我發覺可能真係嚇法西斯啊或者右派啦嚇，佢哋對於嗰種男性嘅剛陽性啊、力量啊、肌肉咧，就都真係有啲偏好嘅。咁所以三島由紀夫最出名係咩？由一個原本年青時代或者細個年青時代瘦弱嘅，佢就係嗰種咁嘅思想啊，有啲人會話佢係軍國主義思想啊，右派思想、民族主義。咁佢就係去突然間有一日就去玩健身啊，玩到個身體就係變咗滿身肌肉，佢就係好崇拜嗰種咁嘅男性嘅肌肉嘅美，而呢一個亦都嗱，如果卓然可能再熟悉啲嘅，即係去到佢嘅嗰啲文學描寫嗰種美態啊，都係有啲關係嘅。 都係啊，同埋即係佢對於美嘅追求、身體健康，其實都係一個好單純嘅美麗嘅追求嚟。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即係。既是同國家的關係，亦都同自身咧都有啲嘅可以被聯繫嘅地方。即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咧，呢度都可以講嘅就係完全唔拉更嘅，就係高達 G 高達啊！咁啊 G 高達好特別嘅故事嚟嘅。佢之前咧就係啲咩國家戰爭啊，咁 G 高達咧就五部，咁就五個國家每人派一部，咁就只要你部高達打贏咗咧，你就代表住你個國家打贏咗。OK， 咁但係咧嗰部 G 高達有駕駛員嘅，嗰個駕駛員咧要通過自己練武功。去令到你部高達打得更好，所以你就要學功夫。咁代表啲咩咧？最尾咧就有個人咧用單手徒手打功夫咧，就打贏部高達就可以。咁代表啲咩咧？就係、是、呢個日本咧當時嘅諗法就係、是、你可以通過咩啊？對自身嘅強大控制一個好似運動會嘅場所，然後通過一個機械嘅科技嘅決鬥嚟達到世界和平。咁所以我哋又認為咧，呢個高達嘅奇想咧，好似完全唔拉架。其實咧，正正就可以呼應到咧，正我哋啱啱講嘅所有話題。得閒咧都可以睇下 G 高達嘅。 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咁我哋正话讲咗好多有关运动会嘅事啦，其实都系希望将大家可能心目中风马牛不相及嘅两样嘢，就系呢个博览会同埋呢个运动会之间咧连上一个关系。其实如果你用沟通啦，同埋嗰个现代性，同埋嗰个对现代化嘅回应，尤其喺亚洲嘅国家咧，其实中间嘅脉络咧就能够相通。其实亦都连结住呢啲嘅会议俾人，即系其实都系个问题就系俾人睇自己。同埋希望別人了解自己嘅一個過程。咁博覽會其實好多我哋而家睇翻都越嚟越成為呢啲研究嘅話題同埋對象啦。其實好多因為好多博覽會咧都有啲記錄係留得低，咁所以好多細緻嘅記錄啦，而家睇翻咧好多都好有趣去做翻一啲嘅話題。咁我相信呢個話題都會繼續可以去講落去同埋延伸落去。 喂，卓賢，其實頭先你提到咧，那個高達嗰個問題，咁啊高達就令我諗起超人，不過唔係嗰啲超人，我哋陣會講再講多啲，就係超越人嘅極限嘅超人。咁啊點樣同超人有關咧？咁就係我哋提到個人同國家之間嗰個關係或者嗰種互動啦。咁就係我哋個人嘅強弱，其實影響到國家嘅強弱嘅。咁我哋個人嘅意志、個人嘅形象就影響國家嘅意志、國家嘅形象。呢、這個咁嘅以小見大嘅關係咧，咁啊在就係我哋可能喺近代咧見到所謂現代性啊嗰、那個發展嘅過程當中咧，點解我哋個人係要受到國家咁多嘅影響，就因為互相係相關。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即係喺個人嘅形象啊，或者個人點樣俾人睇。咁啊，即係當然國家點樣俾外邊嘅人睇係都重要嘅。咁但係我哋每個人嘅個人點樣俾人睇，又係咩一回事咧？嗱，我哋頭先都講到啊，喺現代嘅體育活動嘅過程當中咧，個人嘅形象，特別係一身肌肉你點樣為之健康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對於個人形象或者係個人強大與否嘅一個反映嚟。曾經何時咧？即係我覺得有個討論會係好似好罪惡咁樣，或者其他人會覺得呢個係根本係一種 冇唔開心啦，家陣 審美上 你又觸及我啲痛處喎、啊，你 一個審美上面嘅一個即係好大嘅遺憾咁樣。咁但係點解會係咁樣咧？點解個身材唔係一身肌肉就係、是、好大嘅一個挫敗問題？點解我哋要追求嗰種所謂身體嘅完美，或者嗰種先係完美咧？咁呢個咧就係、是、再同我哋去理解咧嗰、那個個人嘅強大係好有關係。咁呢樣嘢，喂，匹夫有責，影響國家咁，所以我哋有個討論，其實係使到中國弱嘅。 咁啊，點超人法咧？ 咁但係超人咧就係、是、想講咧，就係、是、個人其實嗰個身體嘅狀況，同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內在意志嘅反應。我哋如果內在咧係能夠提升嘅，我哋內在嘅意志力係強大嘅，咁我哋先至能夠練就到一身肌肉噶嘛。咁呢、這個嗰、那個互動就非常之明顯啦。咁因此咧，我哋集體都係可以蘇肌，咁就代表我哋呢個團體或者呢個國家呢、這個種族係強大嘅。咁我哋意志力高嘅。咁而咧，我哋喺嗰個點解話會同法西斯嗰啲思潮有關係咧？就係、是、法西斯就係透過約束自己嘅意志，咁啊表象就係身體啦，咁嚟到去達至整體嘅提升，超越到個人嘅，咁甚至乎係國家原有嘅限制，咁啊能夠提升到更高嘅境界。咁於是 Kevinstein 另一套被視為納粹宣傳片嘅就係意志的勝利，係真係有關。 意志幾緊要啊？所以 係啊，嗱，即係我正話我自己有個好個人嘅睇法，就係、是、一直都覺得咧，即係整靚自己啦，整靚自己。如果個個都整靚自己咧，嗰、那個社會總體嚟講應該會越嚟越靚。即係我哋喺街上面行，如果所有人都好努力咁整靚自己，或者整靚條街道，咁應該咧就所有嘢都會變得更加美好。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普通嘅諗法。 所以對人最大嘅侮辱就係話你嘅外表影響市容，就最大嘅侮辱啦。 都可能係啊，即係咁，但係背後我諗都係有一樣嘢嘅，就係、是、你個人嘅唔努力，就係、是、因為所以即係你嘅冇不修邊科，或者你有身體唔夠健美，就係、是、因為你可能你唔夠努力而成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人嘅即係譬如我即係自己咁，我個肚腩都好難收翻落去嘅。咁但係你同你個人係咪代表你就係懶惰咧？咁就唔一定係嘅。咁而第二個就係、是、我係認同好大隻咧。 好多肌肉咧係靚嘅，咁但係唔代表每一個人都能夠去到嗰一種嘅完美嘅狀態，而亦都唔代表每一個人都可以永遠停留喺嗰個完美嘅狀態。因為我睇翻米高佐敦啊，亞歷蘇亞辛力加，而家嘅身形同我都越嚟越接近啦，係咪？即係所以， 我又你講朗拿度添， 係泰神都越嚟越似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你明我，即係其實嗰樣嘢係可能代表住某一個巔峰嘅狀態，但係唔應該係一個人係長遠去追求嘅一個東西嚟嘅。咁所以運動會翻返嚟做運動會就係、是、其實代表緊其實就係展示緊可能一個巔峰狀態嘅追求同。柏林嗰個拍法都係有啲原因嘅，我覺得。 喂，如果全國嘅人都係嗰、那個意志都係咁強，強到全國嘅男人都係滿身肌肉嘅，全國嘅女人都係身材好好嘅，喂，咁真係代表嗰個國家一定掂嘅喎，老老實實。 但係結果就是一片焦土啦，所以都 係即係佢力量用喺邊啊？用喺侵入別人就唔好啦。 喂，嗱，我哋睇運動會嚇，四年一次，每一次咧，你都會突然間湧起一個即係決心，我都要做運動啊，落去跑步咁。但係咧，反而即係當然正面，我哋會咁講啦，即係我哋追求更好啊。係頭先講嘅，即係意志可唔可以令到我哋自己變得越嚟越好？但係即係我覺得要睇嘅咧，就係嗰樣嘢係咪被要求去做？ 嗯， 嗰個要求咧，第一就係話係咪即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大啲嘅權力要求你去咁做， 國民義務咁樣， 即係要求你啊！你每一日你都要有三十分鐘做運動，這個變成一個規矩，係咪一個咁樣嘅要求？ 嗯、 第二個要求咧就係話係咪社會變成一個即係、就是、對你一個要求？ 嗯、 有肚腩就唔好、嗯，所以你一定要即係自己走去搞掂佢咁。即係嗰個，我覺得嗰個亦都同時即係話都俾我哋知一個好嘅標準，但係同時亦都帶嚟一個呢啲咁樣嘅壓力。 你都延伸到一個話題，正話我哋之前一直講咁多啦，咪話即係要延伸得好寬闊噶嘛，例甚至乎行房咧都成為一個討論嘅對象，都同強國有關係。咁如果你話呢個標準係由權力去加俾你，係嘛？要你定指定你嘅數量啊，指定你要做咩啊？要你延續種族啊，你要你生多幾個，咁都可能係一個好大嘅。 咩？你行得多喺唔啱嘅時間行嗰啲房，就影響到你生出嚟嗰個小朋友下一代係唔係強大，係咪健康？你話你如果喺唔啱嘅時間同唔啱嘅對象行房，你幾愛國？ 越講越納税咯，即係納税都係講呢啲優生學啊。 喂，但係同埋亦都權力喎，權力唔一定係國家噶嘛。喂，我老婆咁大權力，佢都係成日叫我減肥，冇咗個肚腩，佢就話會愛我多啲咁樣嘅喎。權力上 有嘅咩？我屋企仔女好似鍾意有個肚腩可以舒服啲，佢成日都話爹哋 pick 係咁上下。 咪但係即係所以講到底咧，我哋頭先提到嘅好多嘅問題，或者好多嘅即係國家同個人之間嗰個議題咧，其實再係可能睇到喺博覽會啦。運動會啊嗰啲反應上面，咁於是乎咧，我哋其實以小見大咧，就係、是、我哋個人嘅一啲選擇，或者可能個人嘅一啲處境啦。其實如果係將佢放喺一個會影響全個民族嘅一個角度嚟去睇咧，係一個好唔同嘅角度嚟嘅。咁或者好唔似我哋今日嘅人咧，會可能重視個人主義，重視我哋可能每個人嘅私隱空間。咁啊，於是乎我嘅房事究竟關國家咩事？即係我會係咁樣諗。咁但係我哋要我哋唔可以用翻我哋今時今日嘅角度嚟到去擺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嗰個世界嚟去睇。佢哋當時嘅人睇嘅世界就係一個國家民族相關嘅世界，就係一個你個人唔規矩會影響全個民族生死存亡嘅一個關鍵。咁係咁樣嘅一個世界咧，嚟到去迫使嗰啲個人咧，佢哋要喺產業上面要勁過隔離國家，喺運動上面要快過隔離國家，係要一個咁樣嘅思考。 我覺得呢、這個你正話講到、那個。逼叻個問題係好好嘅，即係因為咧，既係發達國家之間內在嘅一個競逐，而同一時間亦都係即係譬如東亞啲中日啊啲國家面對住西方嘅一個所謂追尋或者追逐，而呢兩樣嘢咧都係一個好似內在驅力咧，要你去做一啲變化。這個變化背後咧，我其實有好多大敘事喺當時發生，即係嗰啲大敘事就係我哋而家只要咁樣變咧，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你只要跟住全個國家跟我做咧，這個變化咧，我哋就會。搞掂噶啦咁，所以好多依类型嘅大嘅运动啊，大嘅聚事落去咧，就变咗我哋而家全个国家一齐做依样嘢，啊，全个国家做一个嘢，甚至乎系有啲实验性质，我哋而家就一齐去试下咁样，咁然后 因為即係實驗咧就會失敗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咧都係對於好多個國家嚟講都係啲豪賭啊，例如一啲正話講到啲法西斯啊、納粹主義啊，呢啲嘅都係啲大型嘅社會實驗或者大嘅社會嘅諗法嘅一個變化。咁所以你諗下，其實我哋二戰之後，可能人類社會其中一個最大嘅覺悟就係發覺，咦，其實呢啲咁嘅大型嘅實驗係 work 㗎，即係呢啲大型嘅實驗，幫我哋冇搞咁多。即係其實二戰可能比其中一個好多大部分嘅國家嘅一個警醒就係、是，咦，呢啲嘅大型嘅實驗可能好難好多問題嘅噃。咁所以呢個都係可能呢一次嘅整個工業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直延伸落去嘅一個大嘅一個啟悟。 都好似你而家咁講咧，就好似以前啲有啲國家去攞到即係辦世博嘅權利，或者辦即係奧運嗰個主辦權咧，佢會好開心，舉國歡騰。但係而家咧，你會聽到越嚟越多聲音就話：哎呀，點解我哋要搞啊？勞民傷財啊，使好多錢啊， 國家欠債啊， 即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即係我哋今次呢兩集講呢個盛世啊，出現係有個主題話想同溝通有關嘅。其實呢啲盛世都係因為咧，即係嗰個信息傳播啦，喺現代社會越嚟越即係容易咧，我哋先知道話有呢啲咁嘅盛世搞，亦都咧會發生咗嗰樣嘢，就係、是、以前你就係話啊，你身材唔好咧，你就話我睇下隔離屋嗰、那個阿陳生幾大隻，但係而家就唔係喎，你睇下隔離嗰個國家，哇，佢即係發展得幾好，比我哋好，我哋要做更多嘅嘢，呢度都同嗰個知識傳播咧係更大關係。 我又覺得冇死錯嘅人嘅，即係凡係搞親呢啲咩博覽會啊、運動會啊呢啲咧，其實係咪真係為咗嗰個體育運動咧，定係為咗嗰啲工業嘅推廣咧？喂，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形象工程，推廣自己國家嘅喺人哋眼中係點樣呢樣嘢咧？我覺得最重要。 係啊，就講開大阪世博啊，有單新聞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睇過啦，就係話咧有個人攞咧1940年嘅呢個世博嘅入場券咧，入咗今年嘅大阪世博啊，最尾入到。咁嗰次嘅世博咧，其實本來咧就喺40年舉行，咁就喺38年咧就正式被取消。咁依次嘅取消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陣時咧中日已經打仗，而且咧二次世界大戰咧其實已經係向住方向邁進緊，當時未發生啊，但係已經向住。咁所以見到咧社會係嘅變化就係咁樣。Thank you.